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江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简单又不简单的城市。你想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你曾经或者是现在居住的城市呢？耳边的这首暖场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归乡》。我觉得每一首歌所唱的那一座城，都会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你喜欢的那座城，如果用一首歌来代表的话，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告诉我好吗？ 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江心一朵莲。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 我想每一个听到来自故乡的歌曲的朋友，你们的眼中可能都会像我一样是湿润的吧。归乡唱的是江南的一座小城江苏镇江，很自豪地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家乡。 王安石在这里说过：“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晚年的辛弃疾，因为曾经做过镇江的知府，所以他写下了“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我记得王安那个时候，在他所属的那个时代，因为经常来往于吴楚之间，所以他被江南的山水所倾倒，写下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还有你熟悉的那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就出自王昌龄在镇江时所写的《芙蓉楼送辛弃》。那现在去镇江最快的一趟高铁4小时多一点就可以到了，很方便。看看疫情的发展吧，如果各种允许的情况下，各位真的可以去这个江南小城走一走，不虚此行，绝对让你一眼看千年。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城市给人带来的感受，说出你和那座城市的故事吧。参与我们的互动，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最下方找到广播两个字，点进去你就会看到你的故事我的歌，再点一次参与互动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 上次是一个自造，甜蜜却不觉苦恼，爱情随时都有问号，你已经打落了我平静的心跳，我却告诉你还没想好。快乐是一座城堡，但别想把我套牢，享受这思念的煎熬，看窗外熟透的樱桃红得那么骄傲，没有自由我会逃跑，就这样爱得刚刚好，就保持着 很特别，叫做36.5摄氏度，来自 Interesting 音雀诗厅和李佳斯带来的，让我觉得今天又是愉快和轻松的一天，对吗？最近疫情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反复了啊，提示一下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尤其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而最有效的防护呢，就是洗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网络间流传的那样一个视频啊，有一位爸爸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把手上涂满了应该是 有一点像着色剂一类的染料吧。然后呢，摸了家里面所有的地方，他家里有几个孩子，还有奶奶，到最后只有奶奶没有被这个涂料在身上有所痕迹，剩下的那些孩子们，你看他的脸上应该是有荧光剂的反应哈，脸蛋儿、身上、手上没有一处是没有的，只有奶奶因为勤洗手，所以没有荧光剂的痕迹。其实这个爸爸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大家，病毒就像是荧光剂的那种反应，只要你勤洗手，一定会很好的防御它。所以洗手这件事情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哈。眼下你在的这个城市是哪里呢？在聊天室里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跟我展开了互动。宝姐姐最喜欢的一座城，说当年电视剧《大染坊》是妈妈的老家山东柏溜洲村拍摄的，虽然洲村地方不大，但是人们热情好客也真的是不错。嘟嘟喜欢厦门，喜欢它的情调，喜欢它淡淡的文艺气息，还发了一张小旧图，如果用一首歌代表的话，他更喜欢简弘亦版的《小幸运》。我觉得北京五号线说的特别对，他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喜好，但是他敢说每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小时候的那座城。是的，无论是不是出生在那里，但是自从有记忆起，如果你和那一座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大以后你的印象最深刻还是那个地方，因为你会觉得很多幸福的来源都是来自那里。 幸福悄悄地掠过身边，我们竟然都没发现，就像流星雨划过天边，来不及续约，轻轻张开你的双眼，把城市走遍，飘荡着秘密田野，抬头就看见，轻轻张开你的双眼，把城市走遍， 觉得听着这样一首歌的节奏，就好像脚下带风走过一座你喜欢的城，对吗？ 这首歌来自安徒生乐队，叫《幸福掠过的城市》。这个乐队很特别哈，安徒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童话作家，安然的安，图画书的图，声，声音的声，安徒生乐队，《幸福掠过的城市》，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对吧？那么如果你也会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你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故乡，你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个角落是在哪里呢？其实幸福感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个词了，对吧？你都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其实奋斗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一座城市。每一座城有它现在的样子，真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建设者奋斗的结果。我也相信你和一座城一定有它的故事。如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没有时间告诉我更多，如果你想用一首歌来表达你对这座城的情谊，不要忘记我们每个月十五号会有一个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大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说出你的故事，让我为你传递最真挚的情谊，好吗？这座城在哪里呢？听听看。 I'm digging through the glove box I thought I had a map in here The driver's door doesn't lockI bought the car my junior year There's candy in my backpack And you can pick our soundtrack We're heading for the East Coast tonight So pack your bags and hold on tight Cause we're taking off We're taking off up on the dashboard we're driving with the windows down did you forget your phone cord we'll buy one in the next small town get dinner at an IHOP a shower at a truck stop we'll listen to some Johnny Cash take my hand and don't look back cause we're moving onGo. So run away with

唱的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手工艺。 醉酒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 考考大家，四大名绣除了蜀绣还有哪三绣？好了，歌曲都没了，我说吧，啊，是苏绣、湘绣，还有粤绣。这个蜀绣就是产生于四川成都一带，真的是这首歌里面给我们带来很浓厚的巴蜀的韵味，对吧？你有去过成都这座城吗？很多人很喜欢，我身边有几个好朋友也是把家安在了成都，他们说这是一个相当包容的城市，而且他们很喜欢那座城的基调，喜欢那里的人们过得很舒适，把那种富庶的小日子过得实实在在、热热闹闹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天府之国成都走一走。好了，中场前的这一首，我们要来听好几位好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张艺兴、姜文和李小璐带来的《青春快乐》。听听看，这样的节奏唱的是哪里呢？ 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开车，自由的方向右转，抛开烦恼再左转，穿梭时间的荒漠，寻找失去的颜色，这一春天变一片光明，越过传说那条河。我开着车，你唱着歌，见面就要爬山坡。哇哦哇哦，此时此刻梦是什么？我开着车，你唱着歌，有爱路上不寂寞。花开花落，有谁舍得青春快乐？ 如果不是有中文歌词，你会想到的是哪个城市呢？我想到的是牙买加，特别的让人放松，对吗？让人的心情感觉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喜悦。 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开车，自由的方向右转，抛开烦恼再左转，穿梭时间的荒漠，寻找失去的颜色，这天变一片光明，越过传说那条河。 我开着车，你唱着歌，见面就要爬山坡。哇哦哇哦，此时此刻梦是什么？我开着车，你唱着歌，有爱路上不寂寞。花开花落，有谁舍得青春快乐？ 我们今天说城市哈，觉得不管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需要带着青春的活力和快乐上路，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最佳方式，你说呢？我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 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就如同这首歌会这样很突然的结束掉一样，在我的意料之中。这首来自土耳其的歌曲，至少如果是你，我想应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Hello August， 你的菜对吗？是你喜欢的那个调调对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有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也欢迎大家此刻参与到直播聊天室的互动话题当中。各位最喜欢哪一座城呢？你想用一些什么样的词或歌曲来形容你曾经或者是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的最下方点击广播，再点击一次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互动。最近有部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啊？我在他乡挺好的，我大概看了几集，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太真实了。故事呢，就是从四个女孩的经历这个特别小的小缺口开始展开的。但是这部剧当中想表现的却是很多啊，在北京北漂族打拼过程里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现实，比如说租房中介跑路，还有被迫加班的一种内卷，然后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的996工作制，女性需要面对的外貌的焦虑，大龄剩女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在这部剧里当中展现出来。这四个女孩呢，其实都有对北京这座城市不同的看法 和态度，我们也可以很真实的看到他们都有不同的心态和各自的应对方式，但始终不变的是心中还是很有理想的。收音机前有非常多的朋友表达了对我们生活的这座北京的感情，风吹麦浪发了一幅带有鸟笼的、带有四合院背景的这样的一张照片，知道你非常喜欢北京。那么你呢？心中你最爱的一座城是哪里呢？告诉我好吗？给我画一画。这首歌就叫《心中的图画》。 认识一个男孩，着迷无忧无虑，擅长在与我稻田泥巴种下。虽然常常无知情报，但现在跑，但电鸟永远环绕幸福融洽。Yeah, he knows it， 没有永恒，太阳花偷偷期盼快乐时光不融化，一直紧张伸手要拉住一脸闪烁断转未知的一把。他知道美好世界并没有永恒的童话，需要靠自己哭自己转来他的希望，人生只有一人世界起初下，虽然世界从不公平，但不多话，因感情方向没有丝毫惧怕。Yeah, he knows it， 总有意外的变化，正面能量。I will give you all my heart， 不能急躁，一步步拉近，精彩不断，冲破意想的惊讶。他知道美好世界并没有永恒的童话，需要靠自己哭自己转来他的希望，人生只有一人世间他从不听话，坚持向理想有自信，有带着心中的图画，心中的图画，心中的图画， 这首歌叫做《心中的图画》，来自一支并非是科班出身，也不是专业乐团的，起名叫小男孩乐团的这样一支小乐团，《心中的图画》。我觉得很多人非常喜欢哈啊，黄晨根、老王，还包括起个名儿真难，都觉得很喜欢这首歌《心中的图画》。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歌词当中有很多的内容触动到了你们，因为你听其实既有普通人的那种美好的愿望，也有平凡人的那种很琐碎的生活，音乐唱出的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而有时候我们会沉醉其中，我们有时候会喜欢来源于有一些歌词的触动，我们在这样的歌词里面想到了我们的过往，想到了我们的当下。 这支小乐队就来自于最真实的城市的生活，跟你我一样，都在各自的职场生活当中打拼着，努力着。而且这首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让我们感受到了行色匆匆的每一天，这样的感受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只是不要忘记了每天我们为何出发。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爱情故事。 翟月坤，我想这首歌你一定会喜欢。 在你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 青丝柳雨摘下百年风，沙包比基尼苍白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冬，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 飞起飞重不重， 儿时的话留在我心中。 在你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小梦，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 右手掌，右手掌，落北方在哪？ 右手掌，右手掌，落北方在哪？ 青丝柳雨摘下百年风，沙包比基尼苍白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冬，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 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小梦，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最爱的小弄，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小弄，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 再爱上你的小弄，有一年白雪匆匆，雪后来牵你的手，为你挡着风。还记得你的笑容，为我绽放的时候，你丢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 这是来自歌手徐良的《北京巷弄》。很多人跟我讲说，在北京啊，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在巷弄里坐着的老大爷。老大爷在吃过饭之后，尤其是在吃过早饭之后，就会提着鸟笼在巷子里溜达，而时不时的会来上一些戏曲啊，两三句的相声啊，满满的京味儿，对吧？时隔很多年了，再一次听到刚才徐良的这首歌，真的是回忆满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回到了我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去转北京的胡同，勾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对吧？ 我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是在北京巷弄里长大的。你的少年时光是在哪里度过的呢？你喜欢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吗？欢迎你和我一起来说一说。但是我想，不管怎样，这座城，你印象中的那座城都不会是空空如也的。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这首歌叫《空空如也》，来自歌手任然。我想，其实每一个人在一座城里面，可能都会有过这种空的时候，就是暂时的理想没有实现嘛，有一点找不到方向，对吧？不要着急，给时间一点时间，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盼望着会有新的一天。不管怎样，我觉得始终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在当下的城市当中，每个人每一天其实都在努力着寻找着意义，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每个人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条长长的人生的轨迹。不管怎样，希望你能回看这些轨迹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好吗？欢乐咖啡时光很喜欢上海，说海派的城市很时尚，衣食住行交通都很方便，城市管理水平也是相当的不错，还有儿童最喜欢的迪士尼。 老赵在去过的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杭州给他感觉最棒，一个开放的园林城市。最早还是1978年的时候去的。生活的新方式，喜欢佛罗伦萨的小镇，特别惬意的欧洲范儿。向着阳光也很喜欢苏州，领略苏州美食，尝遍啊，领略苏州美，尝遍苏州的美食。嘟嘟说：“说一座小城吧，济南的章丘，那年去追寻女神李清照的步伐，故居的泉水很多，词也很多，就会觉得莫名的感动。穿越了千年，来到了女神出生的地方。是我在想，你在临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感受呢？”谢谢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我想，无论是南方、北方，是故乡还是远方，每个人和一座城的感情都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你的内心当中也会有一首属于你最喜欢的城市的那首歌。如果你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些放不下惦念的人，大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Z 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我们在本周五，因为8月15号这个反转的时间是落在了周日哈，所以我们提前到周五的节目，你是我的 DJ， 大家可以点播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送出你的祝福。今天最后的这一首，我们请出周杰伦吧，一首你很久没有听到过的歌曲。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用夏威夷传统的拨弦乐器 Ukulele 创作的民谣情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这个夏天了啊，有朋友呢觉得特别热，尤其是三伏天。 对， 但是呢，老喝这个冰的碳酸饮料的话呢，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而且说真的，那个东西越喝越渴。 那喝什么？北京人说进了三伏天，进了这个暑季，喝的是什么？茉莉花茶。您得喝茶，那才是真正给大家解暑气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给大家喝的痛快的、喝透了的这种好饮料。而且现在说喝茶也是健康的嘛，对不对？那今天带大家就喝这茉莉花。可是茉莉花这么多，选什么？今天选一好的。 没错， 新的茉莉花茶刚刚上市，正当季，而且是特级的，对不对？哎，什么叫新茉莉花茶？有人说喝新茶，喝新茶，明前就开始喝新茶。这餐茶呀，咱就别露怯哈。对，新茉莉花茶上市的时间一定是现在。为什么？因为花刚刚成熟， 它得茶等花。 对，它得等着那个花。